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每周啊，咱们在周六周日一起聊戏听戏。今天的上半时段，请您欣赏京剧名家杜振杰、张惠芳演出的京剧《四郎探母》做工的两个片段。《四郎探母》这出戏大家太熟悉了，讲的是宋辽交战，宋朝一方是杨六郎杨延昭挂帅北征，佘太君接压粮草也来到了阵前，失落辽邦一十五载，改名为木易，而且和辽邦的铁镜公主结婚的杨四郎杨延辉也随着辽军来到了雁门关前。听说母亲到此，杨延辉想回营探母，这也是思亲思乡。做工这一折讲的是杨延辉杨四郎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铁镜公主，铁镜公主答应帮他盗来金皮令箭，以便他出关。北京京剧院演出，司鼓刘洋操琴艾兵，杜振杰饰演杨延辉。 京剧名家张惠芳饰演的铁镜公主即将上场。 上您听到的是杜振杰、张慧芳二位表演的京剧《做工》片段。那么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就是杨四郎要向铁镜公主袒露真实的身份了。这里面有京剧嬉皮唱腔的很多版式，越唱越激越。好，下面就请您欣赏杜振杰、张慧芳主演的《做工》片段。 真心无民意吗？ 哟，一时无载，满朝文武谁不知您是木易驸马呀？ 非也， 非也，哈哈哈哇！来到我国一时无载，怎么着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今儿个你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奏知了母后，我说个。 怎么在阿国身上打叫啊？ 你得了吧，你说你的还拦得住我儿子撒尿啊？ 公主， 说实话吧。 当上不当官，非骂他是不当天子本公婆，把爹是了不当官本是娘。